要叫你一声好姑娘，并且抱紧你。不让你昏头与其他的好姑娘，需要你口中的气息，放松我的呼吸，需要你身体里的颤栗，将我藏匿。秋风起，落叶黄，美好的季节让人向往。荷花开，芦苇香，青春的骚动让人迷茫。我要叫你一声好姑娘，别抱紧你。不让你昏头与其他的好姑娘，多少次我用拳头擦着我的泪水，多少次我迷迷糊糊坐到你的床下。秋风起，落叶黄，美好的季节让人向往。荷花开，芦苇香，春的骚动让人迷茫。秋风起，落叶黄，美好的季节让人向往。荷花开，芦苇香，青春的骚动让人疯狂。好姑娘，并且抱紧你。不让你昏头与其他的好姑娘。